擂台赛第三局较量很快开始，星心是刚上场的莫凡和他的诲人不倦，霸图这边张家乐经历了刚刚那样一场战斗，消耗也极大，百花缭乱更是生命乏力都剩点底，没有什么战斗力，这一局已经不存在任何悬念了。即便如此，莫凡却不改他小心谨慎的性子，开场以后并不着急接近上前。但是擂台场这张小图，即便不急于上前又能做些什么呢？陈果近距离地跟了一整个赛季的比赛，又有这么多高手天天在周围提点，见识也非昔日无下阿蒙，看着两人角色还没开打，只是摆造型，就突然意识到了什么。擂台场这张图和叶修的散人正面强打对于霸图而言有些不利，但是这是擂台赛，选图是给所有人用的，星心方面除了叶修其他人呢？星心的出场成员安排陈果当然是知道的，莫凡之后是苏木成上，然后方瑞，最后唐柔。莫凡的烟花式打法需要大范围的进退转移，苏木成的枪炮师的优势是超远距离，方瑞的猥琐流地形越复杂发挥空间就越大，但是现在擂台场没有任何遮蔽，只有这么大的空间，星星的这三位选手在这张小图上各自的风格和优势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封杀，这才是霸图选择擂台场这张图的完整原因。正面强攻逼迫叶修消耗，而在叶修退场之后，擂台场将成为霸图的优势。张家乐没有太过坚持，很快就下场，霸图第三位上场的选手是秦慕云。秦慕云的角色零下九度是神枪手，擂台场这图对于神枪手这职业来说也略局促，但是秦慕云这人是个选位高手，在这样一个没有任何遮蔽的开阔空间，走位将成为至关重要的攻防手段。秦慕云的职业虽然在这图上也略受限，但是他突出的才能却恰可以在这幅图上有所作为。场外星星的诸位面色都比较郑重，显然比陈果更早的就意识到了这一点，陈果随即也明白了为什么他的那番计算不可行，因为接下来星星几位都要面临严重的地图限制，所以叶修没有办法留力，他必须用尽全力为星星争取优势，为接下来的几位减轻压力。叶修做的已经很出色，林静妍、张家乐面对这么两个强手，他可以说是一挑二得手，星星现在拥有整一个人头的优势，三人面对劣势地图能扳平吗？莫凡对秦慕云的比赛开始，莫凡依旧没有急于冲上，但是秦慕云这边呢，零下九度抬手就已经开始射击，只开场双方角色刷新位置的距离就已经在神枪手的射程之内了，清脆的枪声瞬时间就在全场回荡起来，莫凡的诲人不倦各种闪转腾挪，试图用急速变向来切入秦慕云的视线死角，但是接下来的一幕却让所有人对秦慕云的选位走位水平有多高有了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擂台场在这张小到被认为并不适合远程职业发挥的地图上，秦慕云居然放弃了风筝，零下九度并没有一味的射击，他也在保持着移动，而每一步正是应对着毁人不倦这边移动步伐，两个角色之间的距离时近时远，但是几个腾转之后却总会回到最初的间隔，没有任何可利用的地图场景，这是很纯粹的走位技巧上的较量，但是只一瞬间高下立判。莫凡能从千军万马的网游大混战中脱身成功，自然也有一身不凡的选位走位本领，但是应对那种混乱的场面和眼下这种一对一的单挑对抗到底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如果说莫凡是野路子中摸爬滚打起来的， 那么秦慕云就是再标准不过的职业体系出品。他的选位和走位细致精准，每一步都有着无比清晰的道理和逻辑在里面。这是荣耀十年职业发展所积累出来的战斗方法，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而秦慕云正在一丝不苟地执行着，完成着。霸图出品再不只是单纯的勇猛善战的好汉了。秦慕云、宋其英、霸图战队接连两个赛季所出现的优秀新人，都有着他们副队长张新杰的烙印，严谨精准。拼走位，莫凡输了，输得很清晰很彻底。对比秦慕云那端选位走位的精准，莫凡的走位显得似是而非，很多时候他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要迈出这么一步。他的操作只是一种本能的直觉，一种习惯性的表现，而这正是野路子出身的选手身上最大的缺陷，此时从莫凡身上彻底的流露出来。莫凡也很快意识到了自己单靠走位是没有办法让毁人不倦彻底接近对手的，他只能试着选择一些攻击。忍者也是有一些中距离攻击手段的，于是当两个角色的间距又一次被稍稍拉近时，毁人不倦突然出手，手里剑，一枚手里剑射出，忍者最低阶的飞行忍具技能，伤害不高，不过能制造一点僵直效果，对于打断吟唱类的攻击效果还是很好的。不过神枪手的技能可是从来不存在吟唱的，手里剑对神枪手的威胁极其有限，但莫凡选择了这个技能却绝不是随意为之。在这样的距离下，手里剑就算命中，所制造的僵直也不足以让莫凡发动起什么攻势，所以秦慕云即使不让零下九度闪避也不会有大问题。很多人在这里大概都会这样判断而无视这个手里剑。然而荣耀是一个很精细的游戏，攻击产生的效果会因为命中部位的不同而有很多差异。莫凡操作毁人不倦放出的这枚手里剑就追求了一个精准打击的效果，他选择攻击的目标是零下九度的右手腕。而实战中手臂无疑是频繁在活动的，将手腕作为攻击点命中率会极低，但是神枪手这职业的战斗方式，手臂至少比起那些挥舞拳头进行的攻击的格斗家动作频繁要少太多了。莫凡正是看准了一个时机，毁人不倦手里剑出手，命中手腕，僵直效果根本无法传递全身，但是对这条手臂的影响却会更大。神枪手是双手操枪射击职业，一条手臂短暂僵直就已经可以制造出一半的攻击空档。很清晰的思路，但就在手里剑出手的这一刻，还没有任何人能看出。射向身子与射向手腕方向上完全一致，略微的角度差异在出手瞬间几乎无法分辨，等从手里剑的去向看出时，那恐怕已经飞出一段，再闪都来不及了。一般人哪知道这里还有这算计，看到毁人不倦突然出手，解说潘林开了口就要大叫，但是看清技能后，这一声手里剑音调从极高骤然急降，最后一个剑字已经将他的失望暴露无遗了。显然在他看来，这一个技能根本不顶任何事儿。秦慕云完全不用理会，让零下九度继续密集的火力把毁人不倦往漏里打就行了。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秦慕云偏偏就理会了。零下九度保持着攻击，但是却移出了一步，手里剑失空。 有这必要吗？ 潘林发愣。虽然躲得看起来没费多大事儿，但是高手相争，一个可有可无的操作所制造的浪费真有可能在细节上有所丧失。 秦慕云相当谨慎啊， 李一博说。他其实也没看出来毁人不倦这一手里剑真要不理会会出多大麻烦的，但是他这话却是说对了。毁人不倦这一手里剑瞄的是手腕这么精准，秦慕云说实话也没看出来， 但是他选择了闪避，这确实只是出于谨慎。在不破坏节奏的情况下，他并不介意多做一些操作，闪开这个攻击。细节上的缺失，被那枚手里剑命中的话，那也是一种细节上的缺失呢。两相比较，他还是喜欢更积极地做出一些应对。手里剑不中，而秦慕云做出的闪避走位也很恰当，没有给莫凡留下丝毫可以抢攻的漏洞。如此不成，只能硬上。毁人不倦侧身就要冲上，但只是侧身这么一个动作，居然也引来了秦慕云又一次走位操作。零下九度横跨出了一大步，将视角调整到可以看到毁人不倦的手部。结印。毁人不倦正在结印，利用侧身这么一个小动作，试图制造一点突然。这种忍者常用的小技巧，秦慕云没有忽略。毁人不倦侧身，他的零下九度跟上，他看到了结印，只是极快的动作让他也分辨不出这是什么忍法。但是不管怎么说，离开自己原本的位置总是没有错的。零下九度继续走位，目的是实现换位，将角色换到一个能和刚才那个点保持一样攻击效果的新位置。零下九度前脚走，毁人不倦后脚到，影分身术。莫凡想用这个技能完成贴身，却被秦慕云提早一步预防。莫凡这是第一次距离目标那么近，就差一步，但是这一步之遥却就是秦慕云凭借他的谨慎和出色走位技术造就的，是本场对决中的一道沟壑。擂台赛中的第四场对决，霸图胜。